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当然 我曾经当时他还是批准小型飞机在大峡谷飞的，我当年就好像是动物园的时期就去过大峡谷，就坐小型飞机直接在峡谷入面飞，但后来我们回来之后年龄就两架飞机在相撞就死了人，现在就禁止飞机就低过那个平面飞，但是你在火星上面任你飞啦，是那么大不紧要啦，那么阔落是吧，那样但是呢就是说它去到七公里咁深咧，咁我话俾你听，譬如地球上面最深嘅海洋有几多公里？我就啱啱翻查嗰啲资料，南海我哋成个中国南海啦吓，东沙、西沙、南沙咁样啦，原来南海嘅平均嘅深度咧系五公里多啲啫，吓、啊，真系咧出到去深咧就要喺呢个菲律宾以东啦，嗰度真系太平洋最深嘅地方啦，吓嗰啲马里安纳海沟咧最深嘅地方嚟讲紧系接近11公里。是最深的海底，但是现在这个火星大峡谷它已经在地面深落去已经有七公里，哇你说这个大峡谷很厉害，所以我当年呢确实是曾经利用过这个大峡谷呢就摆在我一个科幻故事那里、啊、这里要是这样卖广告，因为呢就我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呢我写了一堆的科幻小说，后来就结集叫做无限春光在太空，隔了很多年呢就已经断了版，后来明昌呢就有兴趣咁啊，結集再出版咧，就我加咗啲新古仔，又改咗名叫《泰拉文明消失之谜》。咁我喺最近呢個灣仔書展咧，就我都曾經咧就簽名嘅，就簽過好多本呢個《泰拉文明》啦，就好多人都買啦。咁但係大家有興趣咧，我都好鼓勵啦，大家嚟去買呢本《泰拉文明消失之谜》。入面有兩個古仔咧，我都係用火星嚟做背景嘅。咁其中一個咧就過橋嘅啫，因為咧佢真正咧個故事啊發生最後嘅場景咧就喺小行星帶。咁但系即系话咧，个男主角咧先去咗火星先，佢就追查一个挑黑家嘅下落。咁呢个挑黑家咧，原来佢就喺小行星带度咧，就用啲小行星嚟去挑黑一啲巨型嘅挑象啊嘅雕像。咁所以咧呢、這个叫金石为开呢、這个古仔。但系另一个咧系真系以金星唔系以火星啦，又系做一个即系、就是、个故事好重要嘅咧，就系呢一个解放咗嘅普罗米修斯。啊！就成个就喺火星上面发生嘅，解放咗普罗米修斯。咁啊，古仔唔讲啦吓，亦都冇咁多时间咧，卖个关子。另外一个都有少少借用火星嘅，应该系三个咁，我记住咗，就系叫做月电情缘。月电情缘个古仔虽然喺月球上面发生，但后嚟咧嗰个故事嗰个峰回路转咧就同火星有关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入面有成20几个古仔咧，有三个咧都有火星 有关。 系啦，咁啊吓，泰拉文明消失之谜啊。咁呢度咧就略为咧讲完火星咧，都会好快脆咁介绍一下咧，就火星嘅两个卫星。咁原来火星咧，即系以前我哋唔知有卫星嘅。要去到19世纪末咧，即系我哋啲望远镜够强力啊。点解咧？原来火星的两个卫星是真的恩滋滋到不得了的，是细到呢、即是跟我们的月球是完全没得比的，你不要以为好像月球那样。火星的卫星有两个，一个叫火卫一火卫二、火卫一就近一点、那个。火卫一的英文呢就是叫做 Phobos， 其实它都是希腊文，它就是火星就是战神嘛，战神有两个仔、一个就叫 Phobos， 就是 P-H-O-B-O-S， 就是解这个就是恐惧畏惧咁解嘅，咁咧就佢嗰、那个就比较大噶啦已经，但系原来佢个平均直径咧，其实佢就薯仔咁嘅，就唔系真系圆形嘅。咁但系呢个薯仔佢个平均直径系几多咧？11公里。 十一公里。 系咩概念咧？我哋香港岛啊，由西向东啊，由呢个坚尼地城最西最西啦，向到呢个柴湾或者去到再东咧嗰度咧，系讲紧14公里。咁你攞个地球仪嚟睇下，你攞个地球仪，你搵唔搵到香港岛啊？搵唔到啦，一点啦，系嘛？咁但系呢一个 Phobos 咧，呢个我哋叫做福博斯啦吓，叫做火卫一咧，就11公里啫，咁好细啦。咁但系火卫二咧就远啲嘅，仲细，就叫 Deimos， D-E-I-M-O-S。咁啊，佢个解释咧，其实希腊文咧又系解即系害怕咁解嘅，差唔多意思嘅两个。咁但系佢个平均嗰、那个，佢仲更加不规则嘅。不过你夹硬整个平均嘅直径咧，6.2公里，仲细啊！分分钟咧就系即系中环就去到柴湾咁上下嘅距离啫。你话细啲几家湾？咁但系咧最有趣嘅就系一样嘢咧，就 Phobos 咧就大啲嗰、那个啦，近啲嗰个咧， 因為它很近火星的距離，所以它環繞火星一周的時間很短， 嗯， 速度很快，就有趣了，就在太陽系裡面差不多是唯一一個，就是天體，你在個地面上看，原來它不是東升西落，它是倒轉頭是西升東落的， 嗯， 因為它快得滯，因為其實你在哪裡升哪裡落呢，就是兩個因素決定的嘛，一個就是你自己的自轉，即是火星的自轉，或者地球的自轉，即是地球譬如看個月球啊，或者太陽啊，星啊，在哪裡升，那一定是東升西落的，因為地球自轉是由西向東的嘛，但是你也要看那個天體環繞你的速度，由於這個 Phobos 這個火衛一呢，它環繞火星的速度太快呢，它會發覺追過那個火星的自轉，於是在火星上面看這個 Phobos 哇過癮了，原來在西面升， 西面 就東面落，但是它由升到落是四個多鐘頭，即是快到教官，你真的感覺到，就是 你可能靜一點耐一點看，你都覺得它它動了，它是西面升東面落，這個在太陽系裡面是絕無僅有的，很有趣的，但由於這兩個衛星又小，它的運動又古怪，曾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個蘇聯的科學家說很大膽提出，他說這兩個應該不是天然衛星，應該他說是空心的，他說計啲軌道，但因為當時的軌道計得不是很準，他為了要解釋那些軌道數據，他說我懷疑其實他是空心的，於是更加進一步推論，咦，會不會又是 外星 人，是啦，即是火星人或者是外星人在建立的一個太空基地，原來是太空站來的，這樣呢，因為那時我們又未有太空船飛到去嘛，即是50年代那時候任你斷估都可以，是吧，有一段時間就令到我們這些天文愛好者加科幻發燒友，哇，又很興奮了，哇，原來火星的衛星呢，原來可能是空心的，是太空站的樣，還有趣的就是原來火衛一，如果按照現在的運動，原來它是會越來越近火星的，到最後就可能撞落火星，或者在未撞落之前就會散了，就變成一個好像土星環的東西，就環住火星，但是呢火衛二 Deimos 就倒轉，它現在就會越來越遠離火星的，很有趣，就好像我們月球，其實我們的月球呢現在是會慢慢慢慢遠離地球的，即是，這個呢就是那個火星的衛星。好了，講到呢就最後就登陸火星了，這個呢就最就是令人興奮，究竟這個世紀我們有沒有可能登陸火星呢，在技術上來說呢其實是有可能的，即是按照我們現在人類的科技呢，應該是僅僅可以克服了這個技術困難，但是那個困難真的很大很大，為什麼呢，首先就要分析呢，我們去火星呢其實不是隨便一個這樣的太空船就飛去就可以的，其實很多年前即是說即是上個世紀上半葉已經有科學家呢就計算了這些軌道天體力學呢，其中一個呢就叫做霍夫曼，叫做 Hoffman Hoffman 霍夫曼，他計算出來那些人都是認為最合理的，所以呢現在我們講這些太空探險的飛行呢就叫霍夫曼軌道 Hoffman Orbit，咁 Hoffman 咧就 H O H M A N N 噶，好得意噶。嗰個 Hoff 咧，嗰個 H 音其實就讀 F 音 Hoffman。咁佢我以前叫何夫曼嘅嚇，咁但係因為大陸冇辦法啦，大陸跟曬霍啊嘛嚇。譬如霍金嘅點讀霍金啊 ，Hawking 啊嘛， 普通話嚟。 普通話啊嘛，陰公咁你有乜辦法啫？咁所以真係我哋都頂唔順啊嚇，即係你本土運動都頂唔順啊。咁你唔好叫霍金啊笨係嘛？咁你冇辦法㗎，13億人呢啲700萬點同13億打啫係嘛？呢個係現實嚟㗎嘛。咁你唔好叫霍金啊。咁所以個 Hawking 係因為 Curtin 嗰個霍字係 Curt 音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佢呢個霍夫曼軌道啊，就其實我最堅持叫何夫曼。不過何夫曼軌道咧其實好簡單嘅概念。剛才說過太陽的中間，地球環繞太陽是一個當它一個圓形先，因為它不是太陽圓，火星在外面又環繞太陽一個圓形，那就兩個軌道了，原來呢我們在地球去火星呢最簡單的呢就是令到個太空船呢是進入一個軌道，而這個軌道呢就是一個橢圓形軌道，而這個橢圓形軌道呢你知道這個橢圓軌道呢理論上應該呢就是有一個近日點和遠日點的嘛，即是距離的太陽，因為橢圓形即是一隻雞蛋，那它有一頭呢就是近太陽一點，另外一端就遠太陽一點，好了，原來呢 你这个所谓河夫曼轨道呢，其实最好的呢就是说呢，在地球上面发射令到太空船呢，它这个近日点啊，这个轨道的近日点呢就刚刚掂住地球的轨道，而远日点呢就刚刚掂住火星的轨道。 嗯， 是吧，想不想象到啊，大家啊，用少少想象力呢，是吧，太阳在中间，两个圆形同心圆，就两个同心圆，一个地球轨道，一个火星轨道。但是现在呢，你就要在中间呢就画一个椭圆形。但是这个椭圆形呢，其中一点就掂住地球的轨道，另外一点呢就掂住火星的轨道，就这么简单而已，我相信不是很困难想象而已，是吧，这个就是著名的河夫曼轨道。如果你能够令到个太空船进入这个轨道呢，那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轨道嘛，所以你只要令到个太空船一进入这个轨道呢，你是最先要发射火箭推进它进入去。但是它一进入了个时期呢，哦，拜拜，可以熄机叹咖啡打麻雀，是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引擎的，因为它已经就沿着那个轨道就去了，是吧，它沿着那里自然就去了。当然当它去到火星轨道的时期，它是要发射引擎的，它因为去到的时期原来发觉跟火星的速度是有偏差，它是慢了一点的，它就要追回，所以之前呢你就要给一个火箭去推进，就来去推它入个轨道，咁要佢啲燃料啦，但入咗去之后就可以熄引擎，然后一路咁样打麻雀，就打到去嗰度咧，你就追翻个火星，咁又要发射个火箭，就稍微追翻佢，咁大家咧就系、同步，于是你就降落啦，咁样嘅。咁于是呢一个行程咧，嗱有趣啦，因为系最悭油噶嘛，即系最悭燃料嘅行程啊嘛，所以呢个河夫曼轨道咧就是、必然之选啦。但系必然之选咧，于是你个时间咧就限死咗啦，因为我冇得拣噶啦。原来你半程呢就224日， 哇， 即是你说在个太空船上面224日、即是7个月最少在上面生活、7个月，所有的空气，所有的水分，所有的食物，还要中间最麻烦的就是抵挡太空的辐射、宇宙线和那些太阳风高能粒子，这个是最麻烦，所以我一定要选一个时间呢，就是太阳那个进入一个叫做平静期，如果太阳突然间很多太阳风暴爆发，太阳黑子啊，太阳那些耀斑啊，这样呢很多高能粒子来呢，你是抵挡不住呢，你就弊家伙了，就是你在太空那里呢，因为没有了大气层的保护嘛，我们在地球呢就有大气层保护嘛，但是你在太空在真空没有大气层保护呢，所以这个 很麻烦了。当然它可能都会建造一些呢就安全室、周围用很多厚一点的圆、包住，如果真的不幸太阳爆发就躲入去，暂时躲入去，但你都不能够建得太什么，因为很重嘛，很重你推进很困难，是吧，所以呢你要防辐射，有水，有空气，有水分诸如此类。好了，然后就回程了，回程的时间差不多，他计过呢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要了解一下，他说237日即是8个月，加上就是一年几，就最少去一年几最少，但原来不是的，对不住，为什么呢，原来你去到火星之后呢，你要回来呢，你是又要等一个大家那个的相对位置 是合适的、其实刚才我们说进入河夫曼轨道到火星呢，亦都唔係隨隨便便發射嘅，係要咁啱我哋發射咗之後，個火星又喐，個太空船又喐，咁啱大家都喐嗰個位置相遇，所以咧就有個概念叫做發射窗口啦，嘅英文叫做 launch window。呢個 launch window 咧係要精心去揀嘅，咁所以咧去嘅時期有 launch window。原來咧翻咧又要有 launch window， 即係話你利用呢個河夫曼軌道。发射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回到地球在那个位置，原来又要等的，阴公，原来你要等回程的发射窗口呢，就要在火星上面过458日、即是还长过一年， 年几， 所以将这个旅程去程回程加上在火星上面逗留的呢，我们讲的是919日、即是讲的是两年半整个行程、所以你说个难度是不是很大呢，即是说技术上我们知道了应该怎么做的、但是你想想一班人你要想想，第一你发射一手定两手定三手先，你互相照应可能要两手是吧、都不知道，就算发射一手你有多少人先，是吧，三个五个六个十个，你要所有的空气食物的水分是吧，又要防辐射，所以去到你要919日， 哇， 是吧，那你说我们21世纪做不做到呢，我觉得呢几 術上我哋計過曬應該做得到嘅。不過我哋要搞掂呢個金融海嘯啊，同埋全球暖化先啊，即係話咧，我哋搞掂曬，同埋而家會唔會第三次世界大戰先啊？如果我哋搞掂金融海嘯啊，搞掂全球暖化，又唔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咁我哋咧廿一世紀，我哋仲有成八十幾年啦。咁百幾年之內咧，其實即係按照頭先咁嘅分析咧，我哋係有條件做得到嘅。嚇、好啦，咁因為時間關係咧，啊，關於火星呢個咁引人入勝嘅題目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好嘛？咁下個禮拜再見。 好 ，OK， 拜拜。